看到今天的精彩，不一样的未来。北京，我的爱，拥抱一个新的时代，让世界把你期待，幸福就是我们。今天的景